不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哥，我是吴彤彤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彤彤。前两天我在节目当中不小心说我最近不太顺，于是就有很多的听众来安慰我。其实你不用担心，那只是我的自言自语，你的鼓励反而让我觉得自己像个胆小鬼一样，像一只受伤的兔子跑到树洞里，对正躺在里面熟睡的松鼠说，快救救我，救救我。但松鼠能怎么办呢？它很善良，可在现实生活这座大森林里，它太弱小了，它自身都难保。最后松鼠只能把藏在怀里的松果递给我说，吃点吧，外面就要下雨了。这首歌叫麻醉，音乐或者说夜歌是可以麻醉的。 无所谓，无所谓，来了在我清醒的体怀，无所谓，无所谓。

晨的夜，下过雨的街，连星光就要熄灭，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？云母一说这些，真是对你还有感觉，以为一切残缺都能用爱解决，可是我除了爱你没有别的凭借，话又真心怎说得如此直接，也许是夜色让人不知胆怯。 此刻你在哪一条街上？我要感谢刚才送我松果的那个朋友，可是我必须要把它还给你。最近牙不好，咬不开，我还是走，我有我的家，没那么可怕，对吗？另外我还想送你点什么，可现在我身上连根草都没有，

天。重重的壳，寻找到底哪里有蓝天， 随着轻轻的风轻轻的飘，历经的伤都不感觉疼，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， 外地过来这边找工作的，现在工作挺不好找的，花了挺长时间还没有遇到比较满意的工作，慢慢努力吧，将来肯定能找到合适的工作，我对将来也还算是充满信心吧，这么大的城市肯定能找到适合我的位置啊。要不送我一首歌吧，也希望大家都能祝愿我这边工作顺利。 被独行的方位，你在我不知

到眼眶的前面，才掠下滚烫的蔓延。 这首夜歌叫悲伤的斜对面，我朝斜对面方向望过去，午夜像一块幕布一样沉沉地拉着我。突然觉得听这样的歌会让人不成熟，会让人联想翩翩。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在十点之前就睡了？什么时候我们可以不再听情歌，表情可以长时间保持一种天气，开始关心国家大事，看参考，读新闻周刊，看新闻联播等等等等。也许那个时候您再想起夜歌，会说那只是年少轻狂时偶然间的一时冲动而已。可是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。 北极雪下在梦中，春天的霓虹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一种习惯牵我左手，我很愿记得，想问候不问候，不知什么理由，应该为你笑，我为你哭，我为你什么错过。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，会是怦然心动或是沉默。如果梦里再相逢，北极还在下着雪，是否能再次握你的手。雪下在梦中，纯洁的霓虹，我们是否曾经相爱过？你总喜欢牵我左手，我还能记得，想问候不问候，不是什么理由，我为你哭过，为你生怕错过，我们选择分手那一刻想着什么，会是怦然心动或是